各位同學大家好，請睇感應篇第23句。昆蟲草木猶不可傷，这两句话讲的就是人民爱物平等的慈悲。坤是多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一切大细的就是细的爬虫类，小动物都不愿意去伤害，何况大的动物。这种是真正养我们的慈悲心。在三种布施里面，这种属于无畏布施。无畏布施的果报是长寿康宁。中国人讲五福里面有这两种果报，所以我们见到果就要知道点收恩。真正肯收恩的人以后一定有好果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感应篇这部书是劝人修善因，断恶缘。无量劫以来，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，老实讲善少恶多，所以在佛经论里面同我们讲的烦恼投诉，就好像白法明门论归纳里面来讲，烦恼有26大类，善法只有11类，所以我们恶的习气比善的习气确实要严重很多。对小动物，尤其是好像蚊虫蚂蚁那些小动物，见到的时候无意中就将它杀害，有没有理由？并没有理由。什么原因？习气，恶习气。所以世出世间圣人教我们培养慈悲心，从哪里培养起？爱惜小动物的生命。学佛的人知道他亦是一条命，他受的身是他以前做的不善业，他受这样的一个小身， 我哋过去生中唔知几多次同佢哋一样，在世嘅身上，在世嘅动物，佢仲系一个神识，点可以杀害？唔单止唔可以杀害，令佢生烦恼。我哋都有过失，连嗰啲小动物都系咁，点能用恶心对人？动物越细越愚蠢愚痴。那些大的动物灵性高一点，也就是比较聪明一点，这种是一般讲法。实际上我们细心思维，这种讲法很难成立，因为我们观察蚁也很聪明，他的社会组织很严密，有蚁王分工，懂得分工，可见得他不是很愚痴。飞虫里面好像蜜蜂，他亦有组织，他有他的一个社会，怎能说他完全是愚痴？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细心去观察。世间专门研究动物的动物学家，他们观察比一般人细密，研究他们的生活动态，从生活动态里面能体会到他们的心境。所以绝对不要以为杀他们大概无所谓，他们好愚痴，不知道报复。我们这种念头想错了。古书里头有记载，小朋友救蚂蚁，蚂蚁被水浸住，将那些蚂蚁引上岸边，蚂蚁会报恩的。可见得他有灵性，于是我们从这里就能体会到，他既然知道报恩，你如果杀害他，他亦会报怨。这么小的动物都有灵性，都知道报恩报怨，那何况是大的动物？所以佛在《楞伽经》里头劝大家不要吃众生肉，佛经里面又讲得很清楚，说明世间战争根源是什么，就是吃众生肉，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。 但是现在世间人边个会相信呢啲话？我哋劝人，人哋话我哋迷信，讽刺我哋，有咩办法呢？世尊当年在世，生活嘅方式系托钵。托钵总唔会同人添麻烦。老实讲，世尊一生都唔愿意同人添一丝毫麻烦。我哋喺经常睇到一切随缘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所以托钵人哋俾乜嘢就食乜嘢，绝对冇分别，冇执着。所以人哋俾肉就食肉，俾乜嘢食乜嘢。绝唔系提倡肉食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种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不用叫人单独为出家人做素食添一层麻烦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在《楞伽经》里头劝人食素，中国梁武帝读到这段经文深受感动，他自己就食长斋，食长素了。他是佛门的大护法，对佛教全心全力护持。他自己食长素，劝导出家人亦应该食长素。中国佛教食素是梁武帝提倡的，这种提倡正确的，遂信佛陀的教诲。我们知道全世界佛教只有中国佛教食素，其他佛教都没有食素。那是谁信佛的教戒？我们要能体会到，在世的动物同一个人完全一样，他不幸轮回得到这样的一个身相，我哋绝对唔好睇佢弱小虾佢，咁系绝对错嘅。注解里面讲得好清楚，佢唔单止有灵性，佢亦有佛性。佛在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既有佛性，皆当造佛。我们怎可以害佛？怎可以杀佛？我们自己修行想成佛，还去害佛杀佛，你怎能成得到佛？所以佛制定戒律，第一条是不杀生。他意思太深太广了。如果不是 读诵大乘，心解而趣，唔杀生呢条戒好难体会。真正做到唔杀生，试问嗰啲小动物仲会伤害你咩？唔会啦。可见得佢有智慧，佢有选择。近代高僧传里面，各位熟知印光大师，那些小动物不伤害他，他住那间房，无论去什么地方，他住的那间房，你去找蚊虫、乌蝇、木虱、蚂蚁，找这些一只都找不到。平时好多，他去到那里一住就没了，那些小动物搬走了。我哋佛家讲千单，佢搬走啦。点解老法师能有呢种感应，我哋冇？咁就值得我哋深思，我哋要多谂下。是什么道理？真情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啊！真情心上能感动诸佛菩萨，下能感动天地鬼神。连饿鬼道的鬼神都能感动，何况畜生道那些小动物都受到感动。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。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，看到那些小动物都合掌念佛，念三皈依，皈依佛不堕地狱，皈依佛不堕饿鬼，皈依僧不堕旁生。我想大家都听过，我们有没有实实地地去奉行？很多人时时将它忘记了，这三句话对那些小动物的祝福，亦是提醒他们，我们讲他懂不懂，言语不懂，灵性是贯通的。我们那份至诚的心，至诚的祝福，他确实能感受得到，只要真情。什么是真情？一心是真情。我们为他祝福，为他念三皈依，个心不诚，夹杂散乱，那就无效。如果真的是真情心，有效的。 真情心不是对一件事，要将这个心平时就培养出来。真情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个是我们的真心。自性本具的性德，我们有，诸佛菩萨有，一切众生都有，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他们的圣德现前，圣德自在，我们的圣德被埋藏在烦恼习气里面，虽有不起作用，所以佛教我们要克服烦恼，克服障碍，要令圣德现前。儒家所讲的克念作圣，亦是这个意思。克服烦恼，克服习气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每个人根性不同，善根福德厚的人容易，善根厚的人一听就明白，他能做得到。福德厚的人虽然对这个道理无通达，听完之后他生欢喜心，他亦很愿意做。我们日日在这里听经，日日在这里读大乘，但是做不到，自己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几薄了。咁点好？多听多读，培养我哋嘅善根福德，愿成熟啦，自自然然，好欢喜咁，将唔杀生做得彻底，做得究竟圆满。不单止不杀害一切众生，绝不会令众生生烦恼。不杀害众生得长寿果报，不恼害众生得康宁的果报。康宁是身心安乐，一个人一生没有烦心的事，没有烦恼的事，康宁了。康宁是果报，因是不愿意给一切众生生烦恼。什么果就有什么因，因缘果报丝毫不丧。因果这件事情归结到最后，真的就是四个字，自作自受。我们自己 修善，我哋自己就受福报；我哋自己做恶，我哋一定要受恶报。千祈唔好怨天尤人，怨天尤人系做大业、做罪业。世间好多人唔懂呢个道理，以为嗰啲一切唔如意事系人哋俾我嘅，人哋搵我麻烦，错啦。自作自受啊！人哋搵我麻烦，点解唔搵佢麻烦？净系搵我，我同佢以前有恶缘，佢搵我麻烦系报复。我明白啦，应该系接受。承受果报而冇一丝毫怨恨嘅念头，咁结就解开，就化解啦。世出世间圣贤教我哋冤家而解，不而结，唔好同人结怨。菩提道上先一帆风顺。在人生一生中，真的是吉祥如意，都是自己修得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